也疯狂， 关注微信公众号 RBC 乐享北京，参加福利抽奖大派送。 时代文广传播机构出品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哇，我有一了！ 我也有一， 我还有2个1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1亿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1元换购红利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Fight for it！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，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，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，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。 您好，这是全国联播的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2018年第36期的榜单揭晓节目，我是 DJ 董鹏，集合中国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原创音乐，给你最近一段时间不可错过的华语原创的能量单曲。节目一开始，我们先回顾一下上周的榜单集锦。第10位，马宇阳，毫无惊喜的1万多天。 我们都飘在滚滚人潮，失去了什么又想得到，可是人海茫茫要去哪里寻找。 第9位，苏妙玲，北极光。 红衣山的多善良，不可存在的 8位，万妮达 For You。 第7位，王蓉，半首歌。 有一半是快乐， 第6位，江映蓉，抱一抱自己。 Oh my dear， 抱一抱自己。 5位，苏诗丁，梦幻病。 不管是你读尽一切并不消失的美，这样承认吧，爱只是爱情的毒药。 第4位，胡彦斌，我不确定。 我不确定记忆的相对再有多久才能彻底把你抹去，也不肯定。 第3位，戴荃，东走迷。 我在哪儿，我该往哪儿，本来就跟你不是同路。 第2位 SHE 17。 也许经历过聚散和离分， 也许经历过聚散离分， 也许尝受过怀疑眼神。 第1位许巍，我的爱。 鲜花盛开在风里，远山映在蓝天里，观沧海乌云。 本周在周一到周五的日常节目里，我们连续向您推荐了5首新能量单曲，分别来自陈粒、马条、张希、窦家园和沙宝亮。哪些歌会顺利上榜，占据我们新一期的榜单席位，哪些原来的这些榜上作品会结束打榜，形成重点推荐和循环播放呢？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解一下。来，一起进入本周榜的前10位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10， 本周榜第十位新歌上榜，来自马条的给给。马条的第五张个人专辑即将推出，这一首是专辑的同名标题曲，很温暖，蕴含了时光的力量。熟悉马条的朋友都知道，他是克拉玛依人，给给是他的家乡话，西北地区很多地方都在响，意思大概就是坚决给你，毫不迟疑，绝不后悔，把该给的给给，这个暖大叔相信可以暖到你。 给给，把该给的给给，给路途中拉你一把的人。给给，把该给的给给，给酒桌上劝你少喝的人。给给，给一个望着你远走夜半归来为你留门的人。为了你悄悄揪着别人的人，给给，把该给的给给，给路途中拉你一把的人，给给，把该给的给给。劝你少喝的人，给给，给一个望着你远走夜半归来为你留门的人，给给，给一个为爱入深为了你悄悄求着别人。 本周榜第九位也是一首新歌，来自张希，希望的颜色。我印象里这是张希第一次拿自己的名字做文章，在这首歌里红色是希望的颜色，象征了沸腾的热血，热情奔放，醒目，斗志昂扬。生活不容易，总会遇到一些艰难时刻，把希望涂成红色，当悲伤列队而来的时候，这抹红色将会带你走出困境。做一个勇敢的人，不要让生活冲淡着希望的颜色呗。

都是他们最爱的词藻，晚安作为结尾有多无聊，可是谁又不是一样的好逸恶劳，没有梦想要不要嘲笑。 本周榜第七位是一首上榜的新歌，来自沙宝亮，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。歌曲由沙宝亮亲自创作，一如既往的深情与抒情，是一次过尽千帆之后对往事的回望。假如把这首歌编成一个故事，大概就是一段穿越剧情吧。坐上时光机，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，在那儿你会遇见那个让你心动的人，还有爱情最初的模样。沙宝亮铺好了一条路，准备好踏上这趟归途。 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，寻找你心里那片伤，谁把那孤单缠绕在回忆旁，抚摸着半是深情半是风霜，回来不问情，相见不见时还给你一寸心，回来不问情，烟雨落窗上红颜染四方，回来不问情，愿被我唤醒，你的泪打湿了曾经，回来不问情，风吹散雨滴多尽最无情。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，寻找你心里那扇窗，把那孤单缠绕在回忆旁，守望着半是过往半是哀伤，回来不问情，相见不见时留给你一寸心，回来不问情，烟雨落窗纱被我唤醒，你的泪打湿了曾经，回来不问情，风吹散雨滴多尽最无情， 存心，未来不问情，也一路闯杀，红颜人似花。你的泪打湿了三襟，未来不问情，风吹散雨滴，多情最无情。未来不问情，风吹散雨滴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6。 本周榜第六位来自万妮达 For You， 大女孩不是大女人，身上依旧带着些孩子气。万妮达之前很少唱情歌，一直都是酷酷的模样，这一次她亮出了自己温柔的那一面，让人脸红心跳。这首歌不单唱给爱情，也可以唱给梦想，唱给每一个有梦的你。追梦的路上可能会碰到一些坎坷荆棘，坚持住，别放弃。 For You 上榜第三周，本周第六。 I think I might be into you, I got some feelings for you, 你让我灵魂出窍，Boy, I got some feelings for you. Someone to know, someone to know, 不能只是君子而已。我掉进你的棕色瞳孔里，哪怕全世界与我为敌。我已经沉沦，已经沉沦，但我只能藏在心里。有些话我不能说出去，我只有在心里 Dory me。想和你拥抱，你在我身体里燃烧，请把我留在你旁边。 Oh, I got some feelings for you. 你就像看得见的风，我不能得到，我的烦恼就像毒药。 前方能安慰寂寞，怕

不同时期出版的《永乐大典》影印本及海外收藏《永乐大典》影印本等，为公众勾勒这部大典飘摇多舛的命运，展现这部红编巨著的不朽光辉。除了古籍的展陈外，展厅还辅以现代化的展陈手段，比如全息投影、立体场景还原及大型书籍装置等等，生动直观地展现了《永乐大典》的诞生之路。同时通过数据呈现的展陈方式，将《永乐大典》各项数据信息可视化。另外，为了更好地展示《永乐大典》，国家图书馆充分挖掘《永乐大典》的资源，设计开发出《永乐大典》系列冰箱贴、充电宝、手机主题、文房套装、丝巾、领带、附访装饰液等涵盖附访品、生活用品、办公用品、油品、服饰五大类别的近30种文创产品。这次展览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，每周一闭馆，展览将持续到18年年底。再来看，国庆假期有不少来到北京野生动物园的游客惊讶地发现，在一处布满电线杆、变电箱、高压线的区域里，上百只猴子上蹿下跳，却没有感到任何危险。记者了解到，这是北京野生动物园开辟的一处新展区——猕猴展区，并且首次尝试在展示中融入故事情节，希望借此加强人们保护自然、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。这样的尝试今后将在其他展区升级改造过程中继续推广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明光家居感恩季，贺中秋，迎国庆，喜乐迎双节，购物有惊喜，金秋意更浓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各位好，来关注一下路况。高速路返京流量明显上升，京藏高速康庄收费站、京港澳高速琉璃河、大广高速天宫院路段以上都是进京方向，车辆行驶缓慢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哇，我有一了！ 我也有一， 我还有两个一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Fight for it，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，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，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，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。 在这里您继续收听到的是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的接榜节目，我是 DJ 董鹏。上一节给你带来的是本周榜第八位马宇阳毫无惊喜的一万多天，第七位新歌上榜沙宝亮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，万妮达的 For You 本周第六。这一节您将听到本周榜第五位到第三位的上榜作品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5。 本周榜第五位来自王蓉的半首歌，歌曲的概念依旧很王蓉，只不过不是神曲了。半首歌每句歌词的前四个字都一样，有一半是多听几遍，隐约有点人生哲学的意味，一半快乐一半寂寞，一半装的一半猜的，一半分分合合失失得得，人生不就是这样吗？认认真真唱情歌的王蓉，半首歌上榜第三周，再来听一遍。 世界是关于你的，有一半的时光是黑的白的，有一半的夜晚是新的，有一半是我，有一半的世界是关于你的，有一半的时光是黑白的，有一半的夜晚是新的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这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4。 本周榜第四位来自江映蓉的抱一抱自己，这首歌据说是创作于9年前，就是江映蓉在超女出道的那一年，大概是因为跟艺人定位不相符，所以就耽搁了。一晃9年，江映蓉成长了不少，这个阶段可以尝试一下转变歌路了。都市小清新是一个不错的方向，艺人这条路不好走，祝愿江映蓉有更好的发展，路途再坎坷，我们都不要忘了抱一抱自己。 不知不觉你变成现在的自己，猛然想起你觉得充满了恐惧，他们大人看起来都好有自信，你总是有点怀疑。现在的你是个长大了的自己，很多的困难你得自己处理，有时候忍不住你垂头丧气，我是不是真的不行？ Oh my dear， 抱一抱自己。 本周榜第三位来自胡彦斌的我不确定，主视角创作。好像胡彦斌最近几首爆款苦情歌都是这样，再加上他跟郑爽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情经历，你很难不去联想他唱的就是这段关系。这样理解应该也没错。怎么说呢，情深缘浅，爱过就好。 这些年见面都打得不熟，谁家的背着也加紧着手眼，度过了再长的所有，骗不过心里的感受，对你的进手全部都来自共同好友，不问何时怕覆水难收。 才能彻底把你抹去，也不肯定要忌惮大雨的勇气，在高潮如夜的心燃起，我只能像现在这样不吵不闹不飞不行，安安静静的与你再无任何交集，我不确定别让我在雨里。 怎么了？ 都一的。 战马开罐游流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，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，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，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。 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的榜单揭晓节目，我是 DJ 董鹏。回顾一下上一节，给大家揭晓了本周榜第五位到第三位的作品，第五位黄蓉半首歌，第四位江映蓉抱一抱自己，胡彦斌我不确定本周第三。最后一节节目将向您公布本周战马榜的冠亚军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Two。本周榜第二位来自苏诗丁的《梦幻病》。一般来讲，歌手的第一首个人原创都是要放大招的。苏诗丁这一招很另类，从创作到演唱都带有强烈的个人印记。梦幻与病态同行，把内心暗黑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，这样的歌几乎站在了大众和主流之上，有点曲高和寡。不过换个角度讲，苏诗丁可以追随内心，把内心真实的一面暴露给大众，值得鼓励。新人嘛，成长需要时间。 去了 说的直觉，被时空肢解。确定了吗？消失了吗？带走什么？在坠落之前保留所有碎片。剑无声黑，夏夜在身体流动，一次负就推翻，推翻认真，一认真就慌的快来不及。嘿，黎明前醒来。 17年的风风雨雨，17年的不离不弃，17年爱已成歌，成军17年的 SHE 带来纪念单曲17。情比金坚的友情比爱情更亲近，就像歌词里唱的，时间的长河我非你们不可，缘分的比喻汇流成一首歌，那是我们从还懵懂的青春变成最重要的人。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，恭喜 SHE 17上榜五周，夺得本周的冠军。 在无穷无尽之间充满呐喊